同埋咧，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、嗯，有咩好处？有个好处就系你喺七一游行搞初选咧， 嗯， 就系、是、你系唔怕咧嗰啲即系建制派动员人嚟投票。即係去搞亂你嗰個初選，因為嗰啲人一入嚟就會計落去遊行人數，即係遊行人數嗰度啊嘛，佢冇理由派咁多人嚟谷高你遊行人數㗎， 嗯， 即係呢啲唔合理㗎嘛，對於建制派嚟講， 嗯，係啊，呢個係啊，咁就呢一個我覺得。即系我非常之即系我觉得非常紧要嘅，即系喂你搞初选，你不如你真系民众参与其中啦，咁变咗佢自己离去行啦，佢真系有任务喺度啊，佢觉得自己嘅参与系有意义，唔系行咗之后咧完全系冇系多交完。喂，我就系头先讲两样嘢，你喺呢个初选里面投票，我自己卡咗一票，跟住你数。发办你叫发办梁振英嘅签名里面，我自己亦都签咗一个，系嘛？喂，屌你咪就算系鸟瞰咁样样，你航拍机拍落嚟嘅，喂，你 zoom 大佢，你话可以揾到你自己签名嘅， 啊， 喂，几捻有型啊，系嘛？成件事系嘛？好啦，跟住第三个就系、是、其实喂，而家戴耀廷，喂，佢自己都话佢要搞呢一个风云计划噶嘛， 系。 系嘛？咁风云计划，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场合咧，你七一里边嚟讲咧，其实系更加要把握机会去宣传呢啲嘢添。其实尤其系 咁，佢又一定会宣传嘅， 系啊，系啊，风云计划。喂，咁你咪即系其实你不如你自己搞个街站，去物色一啲或者系职场系即系去招揽一啲有意参选嘅人士咯。 系 系嘛？即系 我谂呢个佢呢个又咁讲，即系佢讲佢都会做噶啦。 系咁，但系七一好紧要嘛？七一即系 咁，七一佢都会做嘅。 系啊，系啊。喂，你就唔好成日，你即系你成日都过往沉醉于以往嘅模式啊。喂，你唔系话点人头，跟住就系攞住个钱箱周围走，即系你呢啲已经系好厌倦啊，唔系厌恶都系好厌倦啊。喂，你谂下啲新计啦，系嘛？尤其系既然佢今年打压你啦，喂，你要话俾人听，你系唔惊打压，我仲可以有条件、有能力、有志气，咁连消带打，喂，连本带嚟还翻俾你个扑街梁振英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你唔系话屌你下下逆来顺受咧，你仲讲乜嘢反 DQ 啫？系嘛？喂，你两个礼拜之前你用同样嘅理由，连 call 唔到人出嚟噶啦。即系你同一招衰咗一次，喂，你要谂计转阵噶啦，喂，你仲喺度打太极，喺度挨拳咩？系嘛？然之后话屌你老尾，我唔出真功夫，就惊打伤你咩？喂，呢啲， 唔系即系，我觉得反 DQ 呢样嘢咧，其实好合理嘅、啊，即系佢 D， 即系佢 呢个系呢个系。 咁但系其实你经过咁耐之后，你发觉其实市民嗰个共鸣真系唔系好多，唔系好得喎，真系。 坦白讲，我真系听到一啲讲法噶，我真系听过啲市民讲噶。屌你老尾，佢真系觉得你话呢个反 DQ 叫香港人游行咧，佢真系嗤之以鼻噶，即系不以为然。屌你老尾，即系你都系惊冇得捞啫咁样样。 系 嘛，即系嗰件事冇你喺度啊，冇香港人喺度，即系觉得你纯粹系你惊自己冇份工啫咁样样。即系我唔同意啦，系咪？但系即系咁讲，喂，你其实你真系冇嗰个叫做系号召力同埋感染力啊嘛。个号召力同埋感染力好重要一样嘢，就系你觉得你系 value 每一个香港人，你系 value 每一个参与者，你关心嘅唔系话佢哋入你钱箱里面嘅银子啦，唔系呢样嘢啦，你系 value 嘅系佢哋嘅真心参与啊嘛， 同埋佢哋觉得即系有一个短期目标，即系你讲真，你游行嗰啲全部都系。即系高大空有咩？即系最高工时啊，又全民退休保障啊，又普选呢啲咩？ 屌，即系真系行为如意啦！ 即系起码十年廿年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做到嘅嘢，你有啲即时嘅嘢可以去游行，去咗游行先做到，系短期目标。即系例如可能系头先你讲过，可能系初选啊， 系、初选好紧要啊！呢、這个系。即系你 可以做呢啲嘢咯， 你做呢啲乜嘢咯？即系我觉得系，喂，你唔好斋讲啦，屌你老尾，喂，个个都话自己系好紧要噶啦，个个都话，屌你老尾，即系我系与别不同噶啦，系嘛？喂，你系咪可以喺呢个七一里边就搞一个初选辩论先？喂，有又唔同啦，大佬，我即时食花生啦，系嘛？即时我喂，即时喂，你咪前商决定支持咯，